乱封的书。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在中国历史上，皇上这个职位一般有两种情况能坐上。头一种呢，是子承父业，接老爸的班，还有一种那就是自立门户了。您比如各朝各代的开国皇帝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不过您别看同样都是皇上，这自立门户的开国皇上，无论是自身能力还是人格魅力，也就是所谓的号召力呀，都会更胜一筹。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就是这么一位。不过今天咱们的节目要是直接从萧衍当皇上开始说起的话呀，未免有点亏大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的谋略和能力可是在他当皇上之前就开始展现出来了。大敌当前，士气低迷，两军对阵，无人迎战，谁来力挽狂澜？不叫阵不出击，身背军旗连夜行军，这玩的又是什么把戏？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萧衍插旗救齐军。话说南齐的齐明帝萧鸾，自从抢了叔叔家的皇位，自己当皇上以后，他这心就没踏实过。他怕什么呀？他怕朝中大臣对他不满，就说这些人未必有那胆量敢起来造反，可是天天为难你，您这皇上当的也不顺心呢。所以自打登基那天开始，萧鸾就大开杀戒，别的目的没有，就是想让你们知道，别跟我这斗心眼儿，我杀一个你们不怕，我杀十个你们就得心虚了吧。就萧鸾的这种策略，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这会儿是敏感期呀，谁知道皇上什么时候犯病，什么时候正常啊？保不准早晨还高高兴兴上班去呢，晚上可能就回不来了。不过说来也奇怪，满朝文武他萧鸾谁都瞧不上眼，唯独对大臣萧衍那是另眼相看。萧衍多聪明啊，知道皇上的弱点，所以为人处事向来都很低调，从来不想风头。他知道萧鸾这人生活上比较节俭，所以就连日常生活中的吃穿用戴全都是最低要求。这么一来，这萧衍就成了在家的好男人，在外的好员工了。除此之外，萧衍这人不但在政治上有着常人难比的观察力，军事方面那更是出类拔萃。那个时候正好北方的魏国在孝文帝的治理之下发展迅猛，孝文帝一直就希望能够把南北两方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是您想统一，但是两边意见不合，所以这么一来，这南北双方发生个火拼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为了维护齐国的领地，萧衍几次参加作战，回回都是有勇有谋，所以在部队里他的声望也很高。一边是生活作风好，一边是业务能力强，这么一来，萧鸾可就更看重他了。公元495年，也就是萧衍辅佐萧鸾称帝的第二年，齐国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孝文帝趁着齐国内乱开始寻衅滋事，派出30万大军长驱直入，到了司州。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四周告急，这下萧鸾可真着急了，他这么辛苦拼来的江山不能让别人给抢了呀。于是这脑子拼命的转，打算找个合适的人选替他出征。您说这又不是齐国头一回打仗，军队里边能征善战的将军不是没有，他萧鸾干嘛这么费劲非得找一个合适的呢？再者说了，什么样的才叫合适呢？萧鸾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他有病。什么病呢？不是发烧感冒，而是疑心病。而他这合适的标准就是有军事才能，还得为人低调，甭管立了多大功劳，回来之后全都肯主动上交军权，这功劳还得归功于皇上，这样的人萧鸾才能放心。这萧鸾想来想去，想了半天，这合适的人选就落在萧衍的身上。这个时候魏国的大军已经把司州北部的益阳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30万大军不分白天黑夜的打呀，甭管是城里的齐军怎么反击，这局势就没见好转。眼看着益阳城就要沦陷了，驻守将军萧旦接二连三的派兵请求支援。前线打得这么热闹，萧衍其实早就坐不住了，打算进宫去向皇上请战。谁成想他这还没出门呢，皇上的钦差先到了。萧衍一进宫，这萧鸾迫不及待的就把自己的安排说出来了。萧衍担任这次反攻部队的先锋，由大将军王广之领兵前往救援。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齐军的队伍开始向北进发。可是还没等队伍走出多远呢，萧衍就瞧着这军队里的战士一个个的不大对劲。怎么回事呢？当时啊，齐国国内就不踏实，各种势力是争来夺去，内讧得特别厉害。齐明帝萧鸾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他不得人心。所以种种因素凑在一块儿，齐军的士兵本来情绪就不高，再加上这次人家魏国派来的兵马个个都是人强马壮，攻打益阳城他们一直就是占着上风，将士们激动的都跟打了鸡血一样，他们齐国士兵心里能不虚吗？萧衍这一路上老是听见底下的士兵小声埋怨，说什么人家魏国军队有多强，又有多少齐国士兵死了。总而言之啊，这仗还没打呢，冲齐国士兵这士气就已经输了一半了。这样的士气无论是谁带头都不可能打胜仗，萧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必须想个办法鼓舞大家的士气。而这最管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齐军打一场胜仗。萧衍一刻也没闲着，只要有功夫就去查看地形，观察敌情。这天队伍距离益阳城越来越近了，萧衍远远的就能看见城外的险首山。这山呢不算太高，距离益阳城也不远，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多少令魏军有点忌讳。两军就这样隔山对峙着，萧衍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先是看了看这险首山，又看了看戒备森严的益阳城。而山和城的对面就是魏国30万威风凛凛的大军呢。 约摸着萧衍得看了十来分钟，也不知道他想到什么了，突然乐起来了，整个人变得轻松了许多，转身就找王广之去了。这个时候王广之正在中军大帐里发脾气呢，好家伙，站在他面前的几位大将被骂得狗血喷头啊！啊，你们这帮吃干饭的，平日里头一说斗鸡走狗的，你们神气着呢，这回人家魏军都跑到咱们这骂阵来了，你们倒好，全成了缩头乌龟了，谁也不敢出去，什么玩意儿啊？怎么了这是？原来啊，这两天一到两军对阵的时候，这魏国呀就派出几员大将轮番的叫阵呢。按理说这就是挑衅呢，人家骂你，你肯定得还嘴啊，这么你来我往的，这仗就打起来了。可是齐军这边呢，愣是没人敢出去迎战，即便有去的，也就是虚晃几下就跑回来了。您说这样的军队让哪位主帅赶上能不着急呀？这不吗，王广之没辙，只能把手下几员大将给叫过来，打算一起出主意。可谁成想这帮人全成哑巴了，哆了哆嗦的站在这儿，谁也不言语，那王广之能不着急吗？王广之气的都不知道骂什么好了。刚巧这个时候萧衍进来了，一进门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这是。再一看王广之脸红脖子粗的，底下这帮主帅低头不言语，就明白了，于是赶紧走到王广之身边，将军，我愿意担任这个主攻先锋。王广之正愁没人出头呢，一听说萧衍主动请缨了，这嘴立马裂开了，这次挑战非同小可，能否鼓舞齐军士气营救益阳城，可就看这次。这萧衍到底想到了什么计策，敢这么肯定他能全军获胜呢？王广之高兴之余也意识到这次任务的艰巨，可是瞧见萧衍一脸的淡定，这王广之心里头啊也好奇，萧将军，您是不是已经有了打败敌人的办法了？萧衍听完点点头，伏在王广之耳边就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了。好嘛，就看王广之一边听一边点头，这脸上都快乐开花了。还没等这萧衍说完呢，就开始吼上了，妙计呀，妙计。接下来王广之立马把手下的精兵全都交给萧衍指挥，屋里站着挨骂的那些将军也亏了萧衍的出现才逃过此劫。萧衍领兵出来之后，并不是第一时间前去叫阵，而是特意来到将士跟前嘱咐上了，这次咱们的行动不是在白天，而是在夜里，我知道你们心里啊都有所顾忌，谁不是妈生爹养的呀，大家伙儿都是拖家带口的，只要你们听我的安排，我保证咱们这回能够旗开得胜，我不会让大伙儿白白送死的，但是你们记住了，一定要相信我，听从我的指挥，等到夜里行动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用带，尤其是火把之类的东西绝对不能带，到时候我自会给你们武器，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战士们一个个的是越听越迷糊，心说这萧将军还真有点不一样，要是其他首领啊，肯定会把计划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可他呢只说让我们信任他，什么都别带，其余的什么也没说。将士们这边纳闷的，萧衍那边可就趁着天还没黑就着手准备上了。准备什么呢？准备着他夜里要发给将士的东西。到了深夜，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就看萧衍让每个士兵过来领取了一个又长又大的背包。士兵们本以为这是什么锋利的武器呀，打开一看，大伙全都傻眼了，这包里头不过就是一些普通的竹竿子，上边插着旗子， 士兵们拿着拳都大眼瞪小眼儿，不知道萧衍玩的是哪一出啊。对于大家的疑惑，萧衍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的回答很简单，你们只需要相信我，带好这些东西。说完之后，胸有成竹的大手一挥，出发。一队人马趁着夜色就奔赴了益阳城。萧衍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出兵打仗还没听说过用旗子就能获胜的，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 夜里行军自然是偷偷摸摸，萧衍带着大军沿着小路，没出多大功夫就来到了险首山。深夜的险首山上伸手不见五指，进到山里更是阴森可怕。山里的阴风一阵阵吹着，让人心里都发毛啊。因为萧衍不让士兵们带火把，所以崎岖的小路更不好走，大伙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时不常的还有人踩空。就听到山上碎石滚动，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吓得林子里边的鸟全都扑啦啦飞起来了。不过还好，魏军这个时候正在熟睡，根本没有想到这齐军会夜里头整什么花招。就在一行人好不容易来到险首山上，萧衍突然下令停止前行，还让士兵马上卸下背包，把包里的旗子一杆一杆的都插到山上去。就看这帮士兵一个个的都摸着黑插旗子，人多力量大呀。没多一会儿，所有士兵手里的旗子全都插完了。不过活虽然干完了，可是除了萧炎以外，所有人都纳闷，这黑经半夜的插什么旗子呀？这有什么用啊？有那心急的就跑过去问说，萧将军，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萧炎呢听完之后一个劲儿的小声乐，呵呵， 等到天亮啊，就真相大白了，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夜里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就听守在益阳城外的魏国士兵和守在益阳城里边的齐军士兵是分别往中军大帐跑啊。魏军这边呢是哆了哆嗦，报，不好了，齐军来了好多人呢，这漫山遍野的全是他们的士兵。齐军这边呢是分外的激动，报，将军，咱们有救了，这险首山上全是咱们的救兵，漫山遍野都是咱们的旗子。 两位将军听完之后啊，都一个动作冲出中军帐，打算看个究竟。这个时候的险首山周围淡淡的雾气已经散了，阳光照亮了整座山，不同的军队看到的却是同一个景象，那就是漫山遍野插满了齐军的旗帜啊。这个时候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了。魏军那边下到士兵上到将军，看到对方这么多人心里全虚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出现的。齐军这边呢一看到救兵来了，全都士气大增，准备迎战。就看大将军萧旦立马召集兵马打开城门，就向着魏军冲过去了，一时间喊杀声嘶鸣声震天。这个时候山上的萧衍一看城里的齐军有动作了，精神一振，立刻下令所有的齐军摇旗擂鼓助威，跟着他就杀向了守在益阳城边上的魏军。由于魏军不明白对方的虚实，再加上萧旦和萧衍两面夹击，一下就乱了阵脚，很快就溃不成军了。就这样萧衍轻轻松松的就把益阳城给解围了，所有的士兵也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重新找回了斗志。战争结束之后，齐军忙着清点战利品，竟然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封孝文帝刚刚发来的圣旨，大概意思就是交代两位将军说，齐军部队里边有一个名叫萧衍的将军， 这个人非常善于用兵，但凡和他遇上了，一定要倍加小心，最好是坚守阵地，不要主动出击。等他率领大军来增援，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如果能够活捉萧衍，那江南就不难平定了。孝文帝的这番话虽然没让他那两位将军看到，可是很快却在齐国的部队里边传开了。从此萧衍的声望是越来越大。南齐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比较短的朝代，仅仅维持了23年，就让萧衍开创的梁朝给取代了。不过您别看他时间短，可登基的皇上却不少，前前后后一共是7位。这几位皇上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从人品上看，都跟下台阶似的，是一波不如一波。尤其是齐武帝萧鸾死了以后，他那儿子萧宝卷更是离谱。不过也正是因为萧宝卷的昏庸，才导致了萧衍最后的行动。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所